財神公啊，大家未食飯啊，好似冇力咁嘅，嚇、啊！再嚟一次啊！哎呀，你呢個一路打到我，啊，咁啊好啲啊嚇！嗱、啊，今晚啊，出邊好似凍凍地，但係我哋今晚喺呢裏邊勁到爆炸，我哋一齊過個好開心嘅 holiday。 Why?